上次武陵伞的医案嘛，那我觉得这次武陵伞医案收到的都还蛮精彩的，所以如果把它整个看下来的话，我想对这个汤的掌握可以做得相当的好，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案我就比较推荐了，我觉得同学如果回去看一看的话，可以学得还不错。那很多推扩的用法跟临床需要注意的事情啊，一案里面都有。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上所谓的栀子汤系药物。那这个栀子汤系啊，这个当然还有蛮多方的，除了我们今天要上到的几个之外呢，后面还有。那但是呢，我想后面的一些香也是以栀子为主要的这个方剂啊，我今天不会先讲太多。我想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的上完课本里面的这几条就好，因为其实这几条的一些辨证点啊，还蛮简单的。那栀子跟豆豉，栀子跟干姜这两味药的药物组合要怎么使用啊？我想如果能够掌握的不错的话，就当作是不是医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啊？当作是学一个很小品的药物结构。那如果把它学的不错的话，我也觉得蛮好的。那么我们原则上啊是先把这个条文的部分先上完，再来补充关于本草的部分。不过要上条文之前呢，还是对于几味药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才知道它在做什么。那我先跟同学讲一下所谓的栀子汤系它大概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栀子汤系里面最代表的方呢，它是栀子豆豉汤。那它的主症呢其实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方子也可以说是我们家常中啊失眠的好用的方子之一。但是睡不着觉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啊，那我们跟其他的一些汤证的辨证点如果能够分开来的分得清楚的话，我想用起来也不会难用。基本上栀子豆豉汤是蛮好用的方子。那它所栀子豆豉汤它所标示的一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或者是感冒，或者是喝了冷的东西或怎么样啊，那或者是受了过度的日晒，乃至于他的身体某个地方太热都有可能啊，就是病因非常的多。那他的主症是呈现成一个是他晚上睡不着觉，那我们中国人说睡着这件事情是需要心肾相交才能睡着的。那如果他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要想我们是阴阳不交或者是心肾不交啊。所谓的阴阳不交的话，用西医的说法是一个人的交感神经没有办法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个切换神经的药味代表性的是半夏。那不过这栀子豆豉汤是比较是形而上的啊，它是我们说的心跟肾的不相交。那我们说一个健康的人呢，如果他的肾气能够上得来，心气能够降得下去的话，他就会比较能够在晚上睡得着觉。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因为身体由于感冒啊等等的这个变故啊，产生一个状况是他的肾气呢，这个肾脏里面的这个水气啊要往上面充塞全身，这是肾他本来要做的动作。可是呢，心脏里面的火气呢也要往下，本来心脏的火气是要大达小肠，然后再转到命门里面去煮肾里面的水嘛，对不对？那这个往上往下的这个水火之气呢，刚好呢撞上了。那因为水气跟火气本来不是同性质的东西，所以当它们杠到的时候，就会让你有一种身体感。而那样的身体感呢，是差不多是我们胸口的正中间，也就是我们好像是肉体的这个食道的这个地方，觉得怪怪的不舒服，就是这个地方会感到有一坨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你是晚上睡不着觉，心里面觉得很烦，然后又觉得胸口这个地方有一坨怪怪的感觉的话，那就蛮有可能是栀子豆豉汤了。那栀子豆豉汤这个所谓的心的火气跟肾的水气竟然还能够在身体里面相撞啊，那这个都是已经是形而上的身体了啊，因为他们相撞的那个点我们找不到什么确实的肉体器官可以证明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又是一个形而上的身体的病。 可是你不要说形而上的身体虚无缥缈啊，这个症倒是很容易遇到，而且这个药开下去啊，吃起来效果也很好，所以这倒是值得学起来一个药物组。现代人的临床其实不一定就用栀子豆豉，它是用这个结构，然后搭配一些其他的药物啊，也能够做到不错的效果。所以呢，就大概我们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好像两种气互相撞到，不能够让开，然后让它彼此通过的这种状况。那这个状况它为什么要用栀子豆豉呢？那我们说所有的豆类都是肾脏的这个植物嘛，啊，我们说豆为肾之骨，因为豆子长得都很像肾脏的形状啊，对不对？那当然黑豆就更加是肾之骨啦，因为它颜色又是黑的嘛。当然平常我们如果要吃黑豆的话，生吞黑豆每天吞我并不推荐，因为黑豆的药性可能是比较是属于不太补的东西，所以吃下去可能不一定能够补到肾，反而会剥削到元气。我们中国古时候用黑豆的一些比较能够补益的方，比较是用黑豆去跟其他的补药煮在一起，让黑豆吸收了补药的药性啊，再吞下去的。所以单独吃黑豆，我想并不是我推荐的事情啊。也有人研究过，说黑豆这样子单独吃多了是吗？会胃出血。那我有看过有人喝黑豆浆喝到尿血啊，就是这东西其实黑豆。如果不是经过处理的话，其实还不但不能够补肾，很可能还会剥削到我们的肾气，因为它的药性是微寒的，一个微寒的东西入肾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哦。好，可是呢，一个微寒的豆子呢，你把它经过发酵做成了豆豉，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个已经腐熟过的黑豆呢，吃到肚子里面可以怎么样，它就可以好像一个蒸锅一样，把你的肾脏里面的水气蒸出来，然后让它塞满这整个蒸笼，也就是你的人体。那心肾相交，我们说肾中的水气要能够上来，那黑豆把这个水气蒸上来不错。但是我们说要让肾气上来，还有别的药，比如说用附子肉桂补命门火，这肾气也会上来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用呢？那是因为这个栀子汤症它本身是一个有点说是烦热的症状，所以不适合用热药。那栀子跟豆豉都是凉润的药味啊，所以在症状上面有一些其他的药有它不合的地方。那这个黑豆这个做成豆豉让肾气蒸上来，那可是它原来不就是水火不容吗？互相杠上了。那如果肾气推上来了，是不是这个人不舒服的感觉就要越来越往上，越来越往上，然后塞到脖子，塞到脸，塞到头顶啊？那这样问题有解决吗？那没有解决。你必须要用一味特别的药，让他的这个心火啊，能够跟这个上来的肾水啊对穿过去。那要让什么药能够有这种神妙的指挥交通的效果呢？那有一味药叫做栀子啊，栀子是一个能够逆向行驶的药，就栀子它是一个下火药里面所谓的逆风之药。什么叫逆风之药呢？就是身体的走法或者其他地方都往哪个方向塞，它就偏反着方向去走，就栀子有这样的药性，所以水气要上来它就偏往下钻啊，就栀子是这样子的一味药。那栀子为什么会能够这样子呢？但中国人有一些观察啊，说是栀子啊，它的生长的状态跟我们一般的五行相推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像我们中国人认为的五行的色彩，这个冬天是黑色，对不对？春天是蓝绿色，夏天是火，是红色。那夏天到秋天之间有个长夏季，属土，是黄色。秋天是白色，冬天又是黑色，对不对？就是这个绿红黄白黑，绿红黄白黑这个顺序。可是啊，如果你看栀子花的长法就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小时候住的那个眷村啊有种栀子花，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两个月的时间，哇，活在这个香气之中，栀子花好香哦。那我觉得那样的环境还真的是蛮厉害的。一直到长大了以后去到成都啊，成都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整个成都是桂花的味道啊，那时候觉得成都的桂花胜过我们家当年的栀子，不然的话我觉得栀子香味好浓啊，好香。那栀子花它怎么长啊？它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绿色的，可是呢叶子稍微老一点就变成黑绿色，就看起来很黑。然后到了夏天，快到夏天的时候开出来的花是白色，然后花开始凋萎了， 露出它的花心了，但这也是一种是雌花，一种是雄花啊，好像有一种它会比较露出花心，那花心是黄颜色，然后等到花心都掉了，里面的种子是红色，所以它的走法就是绿变黑，黑变白，白变黄，黄变红，然后种子再发出来的新芽又是绿色，它跟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五行相推是相反的，就它有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特质。那结果呢，我们在临床上面用栀子就发现果然它有这样的调性，像我们从前在还在还没有出来教的时候，还在家里面读书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一起读书的朋友，有一天上完这个栀子豆豉汤，忽然说了一句，说啊，那我就是栀子啊，因为他就是那种爸妈说你应该读什么科系才热门啊，怎样电机啊，什么要当博士，他偏去读什么中医啊，或怎么样，就是他觉得他是逆风而行的啊，所以他觉得他是栀子这样子。那所以栀子在临床上面果然呢就是特别适合用来治疗所谓的这个郁火啊。这栀子退什么火，它到底归什么经，其实历代中医不能帮它归经，我们只知道哪里有火是别的下火药啊动不了的，塞住的，栀子就特别厉害，所以看那个火塞在哪里，栀子就可以疏导哪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药性。但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谈栀子，我们现在就是大概介绍一下这两味药的走法，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接下来看这些条文的内容。那这个条文的内容呢，我们先看7-49条啊。那这个他写说发汗后及吐下后，通常啊你要这个人阴阳分裂啊，可能总要有一点伤到阳气或者是伤到精液的活动吧啊，所以可能是用了一些汗法啦，或者是吐下之后用一些吐法或下法，可能会伤到这个人。那伤到了之后呢，他开始有这个心肾不交的问题了，于是他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主症呢，他说虚烦不得眠，然后呢如果是弱聚者，如果是严重的呢，一定会怎么样，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啊，那个看起来像浓的字念恼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的桂林古本写说栀子干姜汤主之，而宋本的伤寒论是写栀子豉汤主之，就是宋本伤寒论认为这个应该是栀子豆豉汤，而桂林本是认为是栀子干姜汤。那在临床上面来看的话，两个方子都可能对的，因为啊它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层次的，就是它如果是虚烦不得眠这个状态的话，栀子干姜汤就很有效，要用到栀子豆豉汤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它有那个心气跟肾气杠到的那个现象。那如果只是虚烦的话，那只是觉得烦的话，那用栀子泄泄心火就不烦了，所以倒是不必用到豆豉。所以他如果有那个所谓的反复颠倒心中懊恼的这个症状出来了，那才证明需要用到豆豉，让豆豉栀子这个药物组呢使得这个心火跟肾水之气能够对穿而过，而达到心肾相交，让人能够睡着。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我想几件事情要跟同学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烦啊为什么要叫做虚烦，就是我们会觉得栀子豆豉汤症这也是一个热症，我们也是用清火药，对不对，这个在我们中医的这个用药的这个辨证的系统，用了清火药把这个热泄掉，这不是实症吗，它怎么会是虚症呢，那这里的话就是关系到张仲景用这个虚实这个字的时候，张仲景的一个个人的用字习惯，也就是张仲景讲到实这个字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讲这个人身体里面有比较具体的一坨什么东西怎么样，就是有形的一坨什么东西，就是吃饭不消化啦，有痰饮啦，有淤血啦，有寄生虫堆在那里啦，就是有具体的东西的时候，张仲景会习惯用实这个字，比如说 陷胸汤症，这个什么结胸热实啊，就是有真的是脓或者是痰热热的结在胸口，那或者是这个热入血室啊，血分太热，他就说刺其门，随其食而泻之，就是要泻他的食。那或者是说在这个真正肚子里面有干燥的大便的时候，张仲景写说这个啊，潮热者此为食也，就是他的发热，每天傍晚的时候发的特别高烧这样子，那这是肚子里面的确是有大便结在那里的，所以此为食。那甚至像身体有一些吃了一些冷东西啊，那个冷气人受不了，需要用这个吐药把它催吐的药把它吐掉，比如说像刮地散，它那一坨东西其实是冷的，但是瓜地散他也写说这个是胸中食，所以虽然是冷的，可是因为它是有具体一坨东西，所以张仲景会用到食这个字，这是张仲景的用字的习惯。那我们了解张仲景这用字的习惯，就会看得出来哦，那栀子豆豉汤症那果然是虚的哦，因为它是灵魂的身体在病，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肉体可以找得到什么痰饮啦或什么东西卡在那边啦，其实没有，所以它就是在张仲景的用字习惯里面会归类于虚症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个虚烦不得眠，如果只说这个主症的话，其实同学，我们平常临床如果遇到这个汤症，因为这个虚烦不得眠这句话是比较对到栀子干姜汤的，那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需要吃到栀子干姜汤啊？就是当你在床上，照理说平常这时候会睡得着才对，结果你觉得怎么我一直睡不着，而且睡不着的时候会觉得脑海里面一直在想事情，想了一件又一件，想了一件又一件，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必想了，可是就还是淡淡的在想它。这个时候是比较栀子干姜汤症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烦，就是栀子干姜汤它的烦，其实不是一种剧烈的烦，是一种微烦。那个微烦就比较是说，当我们的心里头有一点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心会忍不住的想事情，当然就是灵魂的心了啊，就是忍不住的动念头。而当我们如果念头一直在动的时候，没有空档的时候，人是没办法睡着的。就人要睡着，需要念头与念头之间有空隙才能够睡着。所以有人说什么属羊可以让人睡着，那在中医来讲会觉得哎，好奇怪哦，属羊不是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这个念头是连续的嘛？那这样子能睡吗？还说数到烦到你干脆脑子就空了还会睡，我不知道。但理论上连续性的动念会让人睡不着才对的。那这样的一种就是淡淡的心里面就想过一件事呢，又想过一件事，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你对这状态也不会特别讨厌，因为不会很难过，你就会觉得明天去郊游不是手帕卫生纸都已经带好了吗？为什么还要想一遍手帕，还要想一遍卫生纸，就是觉得好像不太有必要，但是我还在想这样子。那这样子的烦就是栀子干姜汤症，称之为虚烦。那你用栀子跟干姜，其实干姜比较是好像镇住脾胃，让栀子不要让你人虚掉，那用就是几乎可以说一味栀子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你脾胃不虚的话，你就一味栀子下去，就是比如说用煮水的话，你就三钱栀子煮水，那用科学中药的话就随便什么半瓢一瓢0.5克一克都可以，就这样下去，然后就会觉得哎，我的心开始变懒了，不想想事情了，然后就睡着了。所以到这个程度，只是虚的烦不得眠这件事情，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栀子干姜汤就会有用。而且这个剂量也不用多大啊，就是我们平常煮的时候，就一次就煮一次的份就好了，也不用煮到三碗多少碗，就是临床剂量就是三钱栀子、三钱干姜，煮一煮就喝下去就好了。科学中药就一瓢对一瓢就好了，就是很轻松的。那栀子豆豉汤也是这样子，三钱三钱就可以了，就剂量可以抓得很随意，就是用清剂也会有效。那可是呢，如果我们对了，就栀子干姜汤症哈，这个烦的程度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鉴别。就像我上堂下课的时候，我跟同学讲说，哎，讲到这个栀子汤症的这个心中懊恼，就有同学说，哎，我的胸口就觉得这个闷闷乱乱，要喝热开水会比较舒服。那要喝热开水比较舒服的那个哦， 你就要再多问一点其他主症，因为张仲景有另外一条叫做全副花汤。全副花汤是那个在桂林本放在胸痹天，然后在金匮要略放在肝浊，就是肝有什么东西不通畅。那个症状是这个人啊、哦、喝热水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呢他没事，如果是家里面的爸爸的话，他家里面如果两岁小孩，他会喜欢躺在沙发上面抱着这个小孩，让小孩在他胸口踩来踩去玩，就是有这种胸口小孩被踩来踩去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个是玄腹花汤症。所以那至于说如果我胸口这个不舒服，觉得喝了热开水，喝了很烫的开水会舒服一点，这个到底是玄腹花汤症还是栀子豆豉汤症？对不起，分不出来。因为栀子豆豉汤症是有热闷在胸口下不去，这个时候人也往往会喜欢喝热开水，因为喝了之后这个热会好像比较动得了一点，所以以爱喝热开水这件事情是分不出来的。那栀子豆豉汤症或者是栀子干姜症的那个烦哦，我想同学在临床上面可能会跟另外一个汤症的烦分不出来，因为少阴篇我们最代表性的中医的安眠药之一啊，有一个这个黄连阿胶汤，对不对？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也就是煮古代的猪鸟汤。那这个猪鸟汤它的烦啊是怎么样的？它那个烦就真的是睡不着的时候感到烦躁了。什么叫烦躁？就是当你就是如果你是处在这个栀子干姜汤的身体感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我的心怎么都不闲下来啊，你歇歇吧，只是到这种程度而已。那如果是栀子豆豉汤的话，他就会心里头想事情睡不着的同时，胸口这边感到不舒服，有那个身体的感觉。那黄连阿胶汤呢，它是烦躁。那烦躁是什么呢？就是你一面在想事情，一面想每一件事，你都会觉得很不爽快，觉得说我怎么还在想啊，该睡了啦，就是你的思想会勾起你的不爽的情绪，那这样子就偏到黄连阿胶汤那边了。或者说烦躁，躁也可以是身体躁动，对不对？就是当你在，因为像栀子干姜汤症或者栀子豆豉汤症哦，栀子豆豉汤症因为胸口不舒服，人会翻来翻去，会反复颠倒。像栀子干姜汤症根本就是大大大躺在里面也不会想动，就觉得自己怎么还没睡着。那可是黄连阿胶汤这个猪鸟汤症的话，那个人就可能真的在床上这样子动来动去啊、哦，觉得不爽不爽不爽，那种不爽的感觉是。心情上面呢，觉得很清楚的不爽，那种情况你就知道要用这个超级滋阴药的猪鸟汤来处理啊。所以这些主症我们就先帮同学掰开，那我们就可以比较专心的来学栀子汤这个非常属于小品的啊一个框架里面的事情。那他说比较严重的人呢，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那这个心中懊恼到底是什么一种感觉啊？这个字也是用的有点诡异啊。那不过呢，张仲景其实对这个懊恼两个字是有解释的。怎么讲呢？就是在宋本的《伤寒论》的不可撼篇里面啊，他有一句话说：“心懊恼如饥，饥饿的饥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心中在懊恼的时候啊，你会有一种人在饿的时候胃里面会有的那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当我们很饿很饿，然后看到一个什么美食又没有机会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好像你的胃酸在刮你的胃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胃酸在刮你的胃的感觉，就是懊恼的感觉。那只是有一些医家在看这条文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他说心懊恼如饥，会饿的不会是心啦，是胃啦，所以这一定位置讲错了啦，一定是心下不是心。其实不是，如果你得栀子豆豉汤症，你会知道的确是心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在懊恼，就是这个地方会让你有那种胃不舒服的感觉，饿得太很饿的时候，胃酸在分泌的时候，那种胃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这样子讲还不能让同学有感觉的话，还有一个感觉也是很容易让同学理解的，就是吃到很辣的大蒜，吃到很辣的生大蒜的感觉。像我其实啊，在上礼拜到这礼拜准备的这个课，我就有点在烦，我在想说，哎， 我好像从前生病的时候有心中懊恼过，可是一阵子不病了啊，我已经忘了心中懊恼是什么感觉了。那上课要怎么教啊？然后这件事就这样淡淡的悬着。然后呢，就好死不死，前几天啊，我们家里面聚餐，在家里面吃饭，外婆烧菜啊，舅舅啊，舅妈啊，什么表妹都回来。然后因为表妹回来，所以我们家切的香肠旁边就切了一盘很大的大蒜，就很大颗的大蒜的大蒜片。因为我表妹是吃这种东西很喜欢大片大蒜的大蒜，大片大片的大蒜这样配着吃，她非常耐这个辣，我是全家最不耐辣的，所以平常都是她在沾，我不碰这样子。可是那一天呢，我表妹说晚上跟要跟朋友去玩，吃了大蒜就不能当熟女了，讲话会有味道，所以就不吃。那我就觉得说，哎，你不吃那我来吃吧，我觉得那天也很反常，就拿起来吃。那就才吃了几口啊，就不晓得大片的大蒜有那么辣，因为我很少吃。然后那天晚上啊，出去办什么事骑着机车啊，就那个胸口啊觉得闷燥闷燥的，你知道那种大蒜的感觉，就会觉得热辣辣的烧烧的，然后又觉得这个，然后又觉得闷在那边，好像那个热气没地方散掉那种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觉的确也就是心中懊恼的感觉啊。当然同学，如果耐辣度特高的人，大家不会感觉到什么了。我是耐辣度特低啊，所以吃一点大蒜就会心中懊恼，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同学在临床上面要开栀子豆豉汤其实就很轻松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主症蛮好抓的，然后其他的汤症跟这个也不会很像啊，即使是什么胸口绞痛啊，或者是什么胸痹啊，跟它也不会真的很像。因为如果你的那个胸口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痰饮啊或者怎么样的感觉的话，那是有形的肉体上的东西，所以它的那个扯痛啊或者是闷的感觉，你会知道你在动的时候有扯到它。可是栀子豆豉汤它的这个痛，这个不舒服是虚邪，所以你会觉得那一团不舒服的感觉是挂在你的灵魂上面的，你转过它就转过，你转过去它就转过去，而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体动而被扯到，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蛮容易分的了啊。所以并不用怕这个主症是分不出来的。那于是呢，就用栀子跟豆豉两味药啊，那通常吃一服就好了。那它这个药的煮法呢，我们看啊，它是栀子呢，张仲景写说张仲景，我们桂林本是先栀子干姜哈，那栀子是14颗，干姜2两，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每次就煮一次的分就好，就3钱3钱就可以。那栀子豆豉也3钱3钱就可以。那这个它呢，这个历代这个药物啊，有一个问题存在，也是历代有争论的，就是凡是遇到这些栀子汤哈，他都写后面都会写什么呢？得吐者止后服。当然这个汤如果以煎煮法来讲的话，豆豉都是后下，就是他先煮别的药最后才下豆豉，因为这个豆豉的力道其实是很温很温的药，那如果你再煮的久了就没力了，肾气就出不来了，所以豆豉都是要后下的，不然根本就效果太弱了。那这个他说进一服得吐者止后服，就是如果你喝了这个汤之后会吐的，那你就不要再继续喝了。那因为张仲景的文笔啊，一向不是就是说吃发汗，即说发了汗就不要再吃，对不对？或者什么剂是要你拉的，拉了之后就不要再吃。所以呢，同我们一般人读到这里就会觉得说，哦，栀子豆豉汤是让人吐的啊，吐了之后就好了，就不用再吃了。所以历代有一些归类法会把它归到吐剂去。可是呢，用于临床上面，这个汤是不是吐剂呢？不是，就是。我想是有相当多的经方医者，他从出生到死用栀子豆豉汤没有看过人吐过，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这个汤剂并不是一个会让人吐的药。当然啦，端到你面前，你闻到豆豉的味道的时候，你就会想吐了，但是它本身不是吐剂，并不会因为喝下去而吐。那其实像我也是哦，能用栀子干姜汤就不用栀子豆豉汤，因为豆豉很难喝难吃，臭臭的啊。那这个 那这个那他这个到底会不会吐呢？就是一般来讲这汤是不会吐的，所以如果有人他因为看了伤寒论的条文以为喝了会吐，乃至于不敢用这个方，那就有点可惜了啊！因为这个方很好用，副作用低，疗效也很好，只要主症抓得准的话就很好用。那但是呢，你说古往今来有没有人吃了这个汤会吐的呢？很偶尔，很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两个。那一两个是怎么来的呢？那历代有两个说法，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心火跟肾水杠在那边的这个虚邪啊，如果你的这个胃啊食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些液体啊或者什么还没有消化干净的食物啊，那个能量可能会附着在你的有形的里面的什么胃里面的什么东西上面，那等到你吃了这个药，能量身体上面的这个水火对冲的状态解决了，那身体那个有形的地方的那一坨东西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那身体就有一个自然的反应是把它吐出来。那又或者是当你有这个心中懊恼的症状的时候，往往这个人好像什么东西会吞不下去，就喝一口汤，那口汤一直悬在食道这里，那样的状态。那如果你呢是不舒服了差不多几个钟头以后才去买药，那个挂在你这边的汤也馊了啦，所以等到你治好了病的时候，身体就会决定这汤吐掉好了。所以这样的情况还是会有这个啊